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别客气，您先来。 哎呀，别，咱不谦让了，你先来。 好嘞，嗨，这时间段收听到的就是我的声音。 哎，怎么感觉是电梯口啊？你先来，你先走，好吧？下班了，你先来，你先打卡，你先撤。 Lady first 的女士优先。 哎，好嘞，希望大家现在都能够啊、这个在下班的路上带着一种惬意的心情。 嗯， 也不能说是争先恐后啊，我觉得有条不紊不紊的，然后大家可以慢慢的抵达自己的目的地啊。 对，而且今天天气就是室外的温度感受起来不是那么的美妙， 嗯， 因为还是有点 热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清热解暑。 好，欢迎各位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星期三一周基本过半的时间，我们用好音乐啊、还是跟工作说一声再见啊。你知道今天看到周董呢在这个社交的账号上的一个评论区跟 Dance 互动啊， 嗯， 就是有粉丝就问说，哎，你会不会出新的专辑？ 嗯， 周董回复说有哦。 有哦， 哦，就有啊。这、此前呢，其实方文山也回应说，最近也收到他的这个新歌的 demo 啊，所以准备开始写词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期待一下了，是不是？周董马上要出新专辑了呢。 所以我们也用这一首周杰伦的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乌克丽丽和夏天最配。 这样的歌就是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听。 嗯， 我觉得不穿个花衬衫都对不起这首歌啊。 好嘞，那花衬衫走起吧。 戴个草帽。 在开怀大笑的时候，也要记得戴好口罩哦。戴好口罩 哦。乌克丽丽来自周杰伦啊， 嗯， 像歌里面唱的，浪漫不一定要在夏威夷，可能我们特别想去海边，但是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多多少少其实也让大家呢不能松懈啊。 对， 所以怎么办呢？选择在自己家这个拿一个浴缸啊。 拿一个浴缸啊，或者一个拿一个大这个洗澡的这个桶啊，是吧？里面倒一点沙子， 假装自己在度假是吗？ 是希望自己啊，或者说我希望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去啊，自觉的去遵守啊，我们首都北京的各项疫情的防控的规定啊，因为现在说这个来返京的人员主动去履行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当然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出现病例地区旅居史涉疫风险人员接触史的人员呢，就是及时要主动向单位啊及所在的社区去报告，配合落实各项的防控措施，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所生活的家园的安全。 是的，所以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就是进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洗手，然后再接触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 对， 然后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是的啊，在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记得还教过大家那个洗手三步洗手法啊。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认真对待哦。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世界会变好。所以我们不妨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来自于痛仰乐队的这首《世界会变好》，稍后我们也会来测评一张专辑，有关于痛仰乐队的专辑啊，《 后浪2021》， 那也是他们的一个扶持计划的成果。 被大地中心的孩子，乖乖唤醒你的沉睡，紧抱有着风调雨顺，好人都能黎明安身。没有纷争，痛苦不会平白无故加深，没有悔恨，也没有没完没了的苦闷。嘲笑，乱世也会依旧飞过来，尽管危险，但拒绝似乎会更有体面。鱼儿悠远，我在踏上路的边缘。 觉不觉得我特别适合唱摇滚 啊？ 就是我身上有这种气质，啊，就是这种摇滚的气息，啊，这种狂野的这种感觉。 就是哪一天你要是感冒了，还挺适合的， 哎，是吧？ 就那个嗓音还是比较适合唱摇滚， 对， 但是你现在就是感觉更适合唱一些，比如说像周董啊、阳光明媚一些歌曲。 哎，嗯，真的吗？ 阳光大男孩嘛， 哦，就是田野男孩这样。 谁给你的评价？ 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我们俩都属于那种对自己认知不太清晰的人。 哎，田野男孩的代表是谁来着？李唐、丁真。 对， 哦，你不觉得我们有一些相似吗？就是那个 都是皮肤黑。 谁？你不要，人不可貌相，好吗？ 是是是， 我这个眼神的清澈你有观察到吗？ 确实，我好像最近度数又涨了。 哎，我所以咱俩互相看不清楚呗。啊，好，今天的星期三下班的路上，我们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有关于我们今天在办公室自己互相去做了一个测评。 对，网易云音乐发了一个性格测试，就是说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知，用三个标签来定义一下自己。 哎， 比如说 他们就老玩这路子，屡试不爽啊。 比如说什么熬夜冠军啊、有点东西啊之类的一些标签。当然我们自己评说那不能作为一个 个客观的存在，所以就发给了一众的我们同事啊，包括我们的朋友去帮我们评价一番。 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你们都会在给我的评价里面写那个贼能喝，就选那个标签啊？ 这是很客观啊，很客观。 是看着我就像，像经常能就是多喝水的那种。 就是你个儿高，能装。 这个没有什么联系吧？ 能装能装。 是吧？好，因为我觉得不能以偏概全啊。就是我想，可能对于我的认识，或者我们每一个朋友啊，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你对自己的那个认知，有可能你就问你坐副驾驶那个朋友，他可能对你了解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测试呢，一方面是也是他们固有的这种营销的手段和策略啊，当然有一部分呢，其实也满足了大家想要去互相了解彼此的一个愿望吧。 对，我在这些词语当中找到了一个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微微脱发。我说今天如果谁给我评价微微脱发，我一定把他拉黑。 那你证明大家觉得你最近工作辛苦啊，有可能是吧，早出晚归的，对不对？ 不愧是语言大师。结果我就发现了，还真有一个人给我评了微微脱发 啊。那因为另外一条应该是熬夜冠军吧，这两条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一定要注意养生好吗？ 对。 但是接下来的这张专辑一点都不养生啊，它是带着一种特别强烈的那种冲劲儿，因为专辑的名字就是叫后浪2021。 因为音乐永远都是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的，来开启与众不同的审美视野。 是， 所以这是一张为扶持新人所推出的特别专辑， 就是痛仰他们携手了全国的七支新人的摇滚乐队。 嗯， 然后出了这个专辑，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好不好。 对，其中收录了几首歌，艾丽莎还有可怜人汤米、如今向海等八首歌曲，分别是来自以下这几支乐队啊，青岛的墨酒，Cold Spirits 这支乐队，还有郑州石桥乐队，还有郑州的月下星辰，还有郑州的后遗症乐队， 郑州的月下晨星啊，不是 星 辰 啊 ，sorry， 还有南宁的那个 Miss Woman 啊， 还有南宁的博朗，新疆的楼兰盒子乐队， 所以其实在官宣的里面文字他也写到说，你会听到风格不同的音乐，让我们充当一把绿叶，为汹涌的后浪扬起风帆，增添新的勇气和爱。 对，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还是要支持一下痛仰乐队的哈。 是的。 那么这张专辑的背景其实也是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啊，就是世界会变好，是去年疫情的时候，然后他们痛仰乐队创作的。今年其实重新做了一版的这个混录嘛，也开启了巡演和扶持计划。所以这张呢就是这个计划的产物了。我们就来测评一下吧，这种提携后辈的态度是不是能带来一张真正优秀的专辑呢？ 对，而且他们是作为成军22年的老牌摇滚乐队了。 对啊，就是这么老大哥的这种感觉嘛。 对， 对不对？ 而且这次分享的这几支乐队呢，就是大家听起来就是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第一首歌曲大家应该，如果喜欢听摇滚乐曲的朋友应该会比较熟悉了，叫艾丽莎。 我们这样，我们先来听一听吧，咱俩都选一首，然后再来说说自己的观点支不支持，因为我们的聊天室也开了听友的投票。 好， 正在听节目的啊，我们包括可能都没有在聊天室里的朋友，所有的我们的大众评审们，欢迎你们来去测评这张专辑，参与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啊，这个投票 啊， 你们的表态将会决定这首歌曲能否卡位成功。 联络我们记得找到974次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投票正式开始了。第一首歌是来自我个人的推荐，这首叫做艾丽莎的歌曲，也是一首重新重制版，以前好像听过初次他们的现场演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 demo。 但我觉得这一张里面很多都是这个风格呢，就是不是那么的流行的东西。 对，墨酒 Kill Spirits 确实对他们的了解不是那么的多，但这首歌曲让我实打实的圈粉了。 艾丽莎啊，艾科推荐。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在春光中，像沙弥许在 好听在哪儿？ 这歌他们的编曲我觉得还挺新颖的。 嗯 嗯，就是一听就是那种酒过三巡之后一定得三巡 啊， 或者是五巡之后才能唱出来的风格。 所以你是贼能喝是吧？上来就听出酒味儿了、 哎。你别说，我今天的那个朋友给我评价的个人定义，就是贼能喝也是位居榜首。 不是那个铁憨憨吗？ 快乐憨憨。 快乐憨憨。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投票，大家可以去那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啊，我们会有。你觉得痛仰的这一张扶持专辑啊，扶持的计划的专辑好不好听？当然除了痛仰的歌之外，我们也推荐两首，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听完我们推荐的两首以后再去做判定啊。 嗯，讲一个笑话吃一碗牛肉汁，爱你在春光中像下迷失，在烟雨缭绕 啊。虽然这一张扶持的专辑里面有很多的乐队啊， 嗯， 来自于不同的地方的啊，包括你刚才推荐的，这是来自于哪儿来着？ 青岛， 青岛， 叫做《莫酒 Cold Spirits》这首歌曲、嗯，我其实喜欢它的感觉是，它是有起有伏的，尤其我是那种前奏控，就是它完美抓住了我的前三秒。 嗯，这个跟青岛的那个城市气质。都有点像，就跟喝啤酒似的，第一口的那个感觉是最好的。 嗯，所以接下来你推荐这首呢？ 这个就有点后劲儿了、 哦。 你说这张专辑叫《后浪2021》吗？所以这首歌是我觉得在里面比较有后劲儿的一首歌。 夺命大乌苏呗。 哎，你看你贼能喝，就咱们就总是得跟喝这事挂一块儿呗。这是来自于楼兰盒子乐队的《Dream City 2.0》啊，也是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啊。 休息Dream City 迷幻斑斓的交织，似喜似悲，谁是队伍不 分别推荐了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加上前面的痛痒啊，三首歌听完了、嗯、你觉得这张专辑怎么样，欢迎大家去测评啊，然后呢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去投票、啊、 是的，当然我们俩推荐的这两首歌曲不能代表整张专辑的风格、 嗯、 其中还容纳了很多首后摇，如果有喜欢后摇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怎么说呢，你先来说一下吧，这张专辑值不值得我们放在我们自己的曲库里呢？ 值得， 理由是 支持新生力量。 咱不要跟 sorry 一样，就是我问一句你答一句。 好嘞，就是 说整了。 和痛仰乐队一定要支持后浪。 OK。 而且他们主打的第一首歌曲《艾丽莎》，就我刚刚推荐那首，我确实觉得他们的编排很不一样， 嗯、 和他们之前的这个风格，我因为我大概听了一些他们之前的一些乐队的专辑，包括最近出的一张也是偏后摇风格的一首歌， 嗯、 像素感很强。 那你建议上传，对吧？ 上传。 我是觉得删除它，因为虽然我挺喜欢这一首。但是我觉得整张专辑的风格呢，你刚刚说不尽相同， 嗯， 我跟你持反对意见，我觉得听上去都差不多，就是那种有点就是、 啊、 我们用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贼能喝三个字形容也不为过。就是对，就是很少有一首歌是听到那种温柔的力量的，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横冲直撞的感觉、 啊、 要不然叫后浪呢，就是没有什么 保留。但是呢，这样子的音乐呢，其实我觉得自己分享，尤其是在你有些时刻还是需要这样子的一种莽撞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当你工作了一天之后，你听这样的歌，你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闹腾。 哦， 所以从个人的角度呢，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如果从 DJ 推荐的角度，我就不太建议把这张专辑保留在我们的曲库里了。 好好好好好， 我们俩观点不一样。 我们俩刚才就像那个草莓请求来的人底下坐的那个评委一样的，然后推荐这支乐队吗？推荐这张专辑吗？推荐。所以你是持一个反对态度， 就好听吗？啊，好听啊，推荐吗？不， 就整张专辑里面，你说走心的部分，我觉得呈现的还是靠痛痒了。世界会变好那首歌， 也都流于表面，可能是我年纪太轻嘛。 啊， 说我甜眼男孩听不懂这种东西。 好嘞好嘞 好 嘞， 开玩笑啊。 那所以我们把最终的决定权要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你可以关注一下听听 FM 的直播间，进入到娱乐自王牌的直播间，我们的投票正在进行。 嗯，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参与一下啊。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esson to One Lesson 21， 非常期待在本周五 FIR 就要来光临我们的娱乐座王牌了。 嗯 ，Listen to One， 他们真正要来我们974全天扫楼。 所以这首歌一起合唱一下。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 奔涌而来的回忆，夹杂着可能你断断续续跟随着几句唱和，此时此刻不知道有没有在你所在的车厢，你所在地点感动你这首老歌 FIR 我们的爱。 是出自当年他们那张同名专辑的一首歌，而且是2004年发行了这张专辑、嗯、而且很多朋友都会在底下盖楼说2004年这张专辑的发出的时候呢，那一年会有周杰伦的七里香、嗯、然后也会有 SHE 的波斯猫，然后也会有 FIR 的这首我们的爱。 对，确实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我说了啊，就是也闪耀了自己非常耀眼的光芒，还有了一个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 MV 啊，里面有桂纶镁。 对，回忆杀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向前看呢。 嗯，所以也看看这张就钻石的意义和含义的专辑。 嗯， 新的专辑这次的 FIR 交出怎么样的答卷，我们还真的特别盼望他们来到直播间一起来好好聊一聊他们的心路历程，包括现在他们的心态心情如何等等等等。所以关注我们的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啊 Listen 21，别忘了继续为他们来集赞吧。 怎么突然之间声音拉小了？ 你是想跟 Lydia 到时候一起来的时候飙一下高音吗？ 算了，大可不必。为什么要往事不要再提？ 到时候我跟这个建议老师说一下啊，你看你们女主唱是不是可以有个 B 卷啊，一个 Lydia 再来一个 Echo。 那我应该符合一下他们的气质 哦，或者我们还有 Coco。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心无所限，经济挂历 Q3 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助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享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本周五。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来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二十一，在这个二十一天内，真实聆听我们的音乐作品，无论老歌还是新歌，都愿我们在好音乐里感受像钻石之心一样的美好璀璨。用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把纯粹还给耳朵。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下班路上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一起听好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哎呀，我们眼中的自己和这个你们眼中的我们也有可能不太一样。 对， 就是因为在我的眼中，我是一个这个运动达人 哦， 就是这种，你明白吗？就是跳起来就可以战斧扣篮的那种。 哦、我以为你要说你擅长的足球来着。 不是光光只会吃战斧牛排、啊、可以战斧是扣篮。然后我们俩刚才就是这一段开始之前就听我们在听我们新做的一段视频，这个篮球赛的视频、啊、 对，就是提前和大家来破一下梗。然后我们那天不是有一个3v3的竞速赛吗？不对、应该竞技赛， 竞速赛比谁跑得快呗。 对对对 对、然后看了一下，其实就实打实的老白那天打球姿势还挺迷人的。 迷人是眩晕吗？ 有人不是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吗？ 反正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 临门一脚， 确实是出现了， 真的出现了。 好吧，我们不破梗了。这个视频回头应该会有机会让大家看得到，好吗？ 对，大家很好奇老白那个外号叫什么吗？好奇好奇，叫周令。 什么意思？ 旋转跳跃，我比这严肃、这一段就是在说老白在场上的 那个步伐。 对、 我在我心里一直是叫大梦来着。好吧，这个篮球的事儿呢，我们回头再聊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娱乐装牌啊、还是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好歌。聊天室里面呢，还在对我们刚才说到那一张专辑《后浪2021》来进行投票。同时呢，我们也在热聊当中。 这首歌，谁的歌？我看了一下这个名字，好像不是我认识的人。 因为这首歌里面表现那个气质，包括他的唱法，都是你不曾拥有的那种感觉。 嗯，好的。 因为你看你的那个点评，那个泡泡性格泡泡里面，是不是没有人给你选什么温柔什么？ 有人选了一个甜美。 甜美？ 那不是从哪来的？ 这两个字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自己也是很震惊。 对，我觉得没有选那个就是叫 什么硬核少女， 硬核少女已经算是可能也看到你的温柔的一面吧。 有的。所以我把我们俩今天那个性格泡泡的测试也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 好的， 等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为我们投上宝贵的一票。 我觉得应该大多数男生眼中或者听到的耳朵里的甜美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差不多。 准备好了吗？ 哎，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掉呼吸，漫长的距离。 肤浅， 可以吗？唱这个歌你可以吗？唱了就。 不可以。 浪漫是你一生的甜蜜，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Baby I love you。 玻璃上的雾气，我里木一个你，穿透风景坠入你的眼睛，滴滴心吸引力，我温暖直到一杯的季节束爱情，等霜雪落满地，风吹暖暖四季，等地球忙着自转，照耀你我栖息的星系，有微光折射你，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准备好了吗？我戒不掉你，想戒不掉呼吸，漫长的距离，这寂静星星， 我戒不掉你，像戒不掉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细细浪漫是你一生的甜蜜，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baby I love you。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啊！实话实说呢，我觉得这个也谈不上是甜美吧，我觉得就是一种， 这还不甜？ 不不不，他就是现在在短视频啊，包括很多等大家能理解的这种状态下能听得到的甜蜜、甜美的这种感觉。 我是觉得那种甜美的风格可能不是我会点开收听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生的原因啊，就是她并不是在我的歌单当中或者是声线当中是讨喜的那一类。 那你喜欢的是 女低音 哦， 或者女中音？ 明白。 毛若琳那一挂我就还不错， 就龚琳娜老师那挂也 OK， 这太高了 所以 不敢企及 啊。没事，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对于音乐的欣赏啊，或者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是的， 这个偏好而已。 嗯， 好吧，听了一首歌，我们算是给这一段也开个场，马上来这个跟大家继续一起朝思暮想，听奥运了。最近有没有关注奥运的比赛呢？ 有，刚才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正在看一场比赛，非常激烈的角逐。 看得懂吗？ 就对，他就满头的问号跟我说，这才比什么呢？是场地，就是也是室内的一个自行车比赛。 嗯， 然后可能是刚开始的那一趴是个人竞速赛。 嗯哼， 然后为什么不是说竞速而已，就简简单单 PK 一下大家谁跑的速度最快，或者谁骑的速度最快就行了。 嗯， 那为什么会有中间的两个人在好像设置障碍一样的存在？就看不太懂，然后这个解说也没有给出相关的这个游戏规则的一些说明。 人家以为咱们都看得懂， 啊、对，太高估了。 对，你想下午这四点多钟能看奥运会的朋友，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比赛，那想必应该是多少有点了解嘛。 嗯， 现在呢，反正进入到奥运会的最后的阶段了，最后四个比赛日，我觉得我们中国军团还是有很多的希望能够冲金的。所以现在目前的奖牌榜呢，也让我们非常的高兴啊，继续的保持领先的位置。当然呢，接下来呢，我觉得八大的冲金点啊，最终的金牌数啊，有希望差不多到40枚。 哦，好，我们期待一下。 刚才想说50枚来着，咱们得切合实际。 他说淤了是不？ 因为乒乓球有2块金牌没有决出嘛，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包括国乒啊，现在进入男团女团的决赛了， 嗯，对 吧？ 刚才还看到一条好的消息呢，就是说到我们国乒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男乒战胜了韩国队，以3-0淘汰了韩国，挺进决赛。 嗯，哥们说了吗？都进到决赛了吗？ 哦、 希望加油吧， 祝贺。 还有跳水的男女10米台，我觉得跳水同样也会有一些希望，能够去争夺2枚金牌。 嗯， 不管怎么说，希望是希望，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期望之后的冷静啊，小运动员们能够放平心态，好好努力。 是，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场地自行车、还有排球、攀岩、手球、篮球的直播。 嗯，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听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今天呢要了解什么内容呢？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嗨，我是思萌。最近几天呢，我们将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陆续看到的是攀岩项目啊，男子和女子的预赛和决赛。那么作为新进的奥运项目啊，攀岩运动其实早在18世纪呢就已经在欧洲逐渐兴起了，那么直到上个世纪中叶才成为了一项独立的运动项目，尤其是在发明了人工岩壁之后，这项运动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2016年呢，攀岩项目入奥，成为了东京奥运会的正式项目。那么最近将进行的是男女的全能赛的比拼，一共决出的是2枚金牌。全能赛共设为的是3个分项，分别是速度、报时和难度攀岩。我知道在听节目的你呢，一定是或多或少都尝试过攀岩啊，或者是最近刚好想去尝试的。那么咱们也简单介绍一下，在全能赛当中这3项都是怎么玩的。你可以直观的将它理解为这是攀岩界的铁人3项。首先是速度攀岩啊，拼的就是谁更快。运动员呢需要在一个15米高带有规定的倾斜角度的岩壁上进行攀爬，那么岩壁的高度和角度以及每一个你能够用手脚扒住的地方都是完完 完全全一致的。那么运动员呢，只需要比谁更快登顶，拍下计时器就可以了。完全考验的是你手脚的配合能力，还有身体的爆发能力。而第二种就更有意思了，叫做抱石攀岩，这也是我近两年最喜欢玩的一种啊。高度呢大概在5米左右，没有保护绳，那么地面上铺的都是软垫，用来保护运动员。你需要根据比赛给出的起点、终点和得分点，在有限的高度当中去尝试所有有可能让你达到终点的线路。谁的成功率越高，完成的路线越多，得分越多，那么你的名次就越靠前。你要知道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呢，这是一个极度考验想象力的运动，甚至有些时候真的需要借助你的飞檐走壁以及墙壁的反弹，才有可能去成功的找到这条路线的突破口。相信我，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关于抱石攀岩的集锦啊，一定会让你脑洞大开的。最后一种啊，叫做难度攀岩，倾斜角度更大，也就意味着呢，你更难将身体贴靠在墙壁上了，非常考验你的耐力，包括对于整个攀岩路线的把控。当然了，最后我们要注意，就是攀岩呢，其实并不是说你的总分越高就越好了，而是看你三种比赛的名次，而且要相乘，谁的总数越小，谁才是金牌得主。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用在这儿未尝不可。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You got to know, I want to show, yeah. Took a minute to realize, but when you're not there by my side, just feels cold. And the nights are long. So sick of chasing highs, so tired of wondering why. Why I let go, let go, let go. When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hold.I see、yeah. in every single place, in every single face. So what have I got to do? 'Cause I ain't getting over you. So sick of chasing those highs, so tired of wondering why. Why I let go, let go, let go. 要不是听他说，我估计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自己去攀岩啊什么的，甚至我们觉得这个攀岩的比赛都很难到看得到。所以奥运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让我们了解很多我们生命常态以外的一些啊一些我觉得挑战的部分。 对，哦，攀岩就是2018年有一个那个电影叫《Free Solo》，徒手攀岩上映的时候，确实名声大噪，让很多朋友才会认识这一项极限挑战。 是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能够没有任何的安全保护。 这个、 然后你要登酋长岩，这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 对，它其实要求人长时间的训练，非常的专业，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极限运动。 对， 像你这样的就还是放弃吧。 对，平常就行。 毕竟也有人认为你是甜美的这个风格。 哦， 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也就爬爬树也就好了。 你确定爬树和甜美可以划等号吗？ 啊、哦，甜美猴子啊，不是。对。I've been taking up all of my time,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else on my mind, 'cause without you, baby. 目前为止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标签底下啊、荣登榜首位置的还是快乐韩寒比较多 啊，这确实比较准确了。 有人说我是熬夜女王， 嗯， 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还有硬核少女，这个我认。 有没有贼能喝吧？ 有啊，当然目前为止贼能喝，你猜一下有几票？ 至少10票。 三票。 这三个都是估计被你喝趴下过的啊。好吧，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做一个小游戏、你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你是不是一个人啊。其实呢今天在聊天室里大家在热聊啊， 对，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所出入，比如说你觉得是一个正能量非常快乐的人，但是在朋友的眼里呢你可能是多愁善感比较敏感的人呢， 就是对自己会有一些误解， 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完全不一样。 好吧，这个游戏继续，我们也继续听歌了啊。 嗯， 因为这段呢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的音乐藏宝图了，所以也先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藏宝图同样是一题过关的模式。 嗯，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 本节目的奖品呢，依然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 刚才那个确实是快乐憨憨的感觉，是吧？好，加油啊！ 好嘞，一定要就是刚才那个活力再返场一次啊！ 人在攀岩的似的啊！ 让大家再返场听一下这个活力满满的，明天就听不到这个营养活力的感觉了 啊！哎，嗯，怎么着？你上哪加这个？ 不是啊，今天是娃哈哈最后一天 啊！ 嗯， 哦，真的？ 对啊， 明天就没有这个奖品了吗？ 是啊， 不会吧？ 真的？你刚才反应过来吗？ 哇，接着来啊，着什么急？ 我们还需要你是吗？ 对，你这个时候你看就是这个进入到一个酒桌的状态了，别着急啊。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甜美播报，喝娃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哦。 嗯啊，所以 吐了 是吧，再留几天啊，我们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是 最近的流行返场金曲啊，所以歌手弦子翻了一首很经典的华语老歌，叫《追梦人》，所以接下来提跟这首歌有关系。 对，这首歌是1991年罗大佑为了纪念作家三毛离世而创作的一首歌曲，而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旋律，这首歌穿越了一个时代，让无数的追梦人在失眠的夜里找到了抚平自己内心的创伤的那个出口。 对，弦子本身的演唱，因为你记得他唱《醉清风》的那个时候，他的声音就有那种可以长时间的飘荡在空中的能力， 对，穿透力很强， 是，然后呢又会有贴近人心的力量，所以跟原版那个沧桑比呢，我觉得多了一些清澈吧。 所以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那么请问这首歌的原唱叫什么名字呢？ 是不是有点过难了？ 不难。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 版本很多，但是原唱是谁？ ABB 格式。 好，继续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加自己的手机号啊。 你是已经去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能隐藏的光幸运，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 们第一句的歌词就打动了你， 嗯，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嗯嗯，所以我们要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吗？ 好，正确答案是谁呢？ 凤飞飞。 我以为是罗大佑呢。 哦， 这确实是罗大佑写的， 是， 但是罗大佑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唱。 嗯， 而且就是这首歌好像翻唱的人特别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答案。 嗯嗯，有人就会觉得说，哎，问一下啊，这首歌和《天若有情》为啥调子感觉一样呢？ 就是一首歌啊， 哦， 只不过版本不一样嘛， 哦， 就是普通话的版本。 好嘞，稍后我们选择一位，然后参与我们稍后的连线。 嗯啊，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测评的那张专辑，经过大家的投票选择呢，我发现我们俩虽然各占一票，但是呢， 嗯， 大家最终决定。这张专辑是不是会留在我们的整个的曲库里呢？ 相传， 好吧，至少有这么一两首还是偶尔可以播一下的，是这个意思吧？ 啊，可以可以可以，尤其痛痒那首歌一定要多多播。 对，尤其最近这个疫情呢，就是哎，让大家不得不再一次呢啊警惕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们也相信世界会更好， 嗯， 世界会变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影视的 OST 啊，因为。这部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据说这部剧里面有一半都是在打游戏 啊！ 啊，你是我的荣耀嘛？ 哦， 杨洋和迪丽热巴就是没事就玩游戏，哦，没事就玩游戏。 好嘞。 所以，如果对这个游戏没什么感觉的话，可能看这个戏也会有点别扭。 对， 当然你有可能是冲着这两个人去。 嗯，两大流量偶像嘛， 嗯， 虽然上线有段时间了，但是鸦雀无声的样子，除了粉丝可见的演技提升，他们就可能会觉得，哎，我们家的偶像迪丽热巴这次演技有大有那个提升啊，包括杨洋的演技也是在线的，所以这部剧也没能制造出多大的水花。 嗯， 但是杨宗纬为这部电视剧演唱了一个主题曲叫《说给你听》，倒是一如既往的符合他的风格。 对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 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脑海当中脑补了沈腾。 时光回眸，又跟往事邂逅，落笔心头，是欠你的问候，试着拼凑我想念的缘由。是某个记忆里你的眼眸，人海路口，你孤单了多久？星空宇宙，我习惯了漂流。两个世界在交汇的入口，我可不可以紧握你的手？今天能否约定，一字一句说给你听，想回答的，回答的问题，是茫茫人海转身回到熟悉的场景，是我在为你而充实的光影。今天能否感应这满天星辰都证明，我想找回，想找回是你那守在梦的起点为我刻下的记忆，是你的勇气让我想要珍惜。 这就是来自杨宗纬的歌《说给你听》。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稍后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六点档，并且会有一个我们期待的连线，看看今天的挑战者是否能够挑战成功呢？ 是，来听一首郭采洁新专辑《数羊》当中的一首传唱度 Number One 的歌曲《Never Let Me Go》。 You know the word I long to hold.

起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 抢拍了吧，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打扮漂亮，去吧随时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 好了，我们现在呢要迎接我们今天上线的好朋友，看他今天是不是能够三题全对，应该是赢走我们今天最后送出的哇哈的奖品。 对，稍微给他一点准备的时间，我们期待一下这位是 new boy 还是 new girl 呢？ 节目奖品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还在转吗？你的酒店。 好了， 嗨 ，hello。 喂喂，你好。 嗨，这位朋友，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啊，你好，我姓李。 嗯，特别干脆利落， 而且也很客气。 小李啊，好，就不多寒暄了，既然是老朋友了，然后今天希望你能够挑战成功，为我们 稍等 啊，稍等啊，我跟我儿子说一句，白姐 啊， 白姐 、哎，你好，嗨。哎， 你说个你好， 你刚才吓我一跳啊，吓我一跳，说哎，你等会儿我跟我儿子说话，白杰， 行了，我儿子很激动， 我也很激动， 白杰叔叔好， 你好，哎， 他， 你叫 他见过您， 你叫什么名字？ 他见过您，所以他很激动， 见过我，对， 就是听广播从娃娃抓起， 对，就见到我就很激动，我就感觉是一个 不，因为他在奥莱见过您几次，所以他很激动。 哦、 我知道为什么小朋友激动了，因为你长相八福光年。 哎，好，反正就是看了就高兴那种呗。好， 今天我们的三道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十分之懵啊，因为不懂。 好嘞， 只听节目，很少去研究什么东西的。 没关系，有好朋友好运的加持。 哎，但我觉得你说话这个节奏就像是今天能够一下通关的那种感觉。 对，他 特别利落啊。 他这个语速让我 谢谢您啊， 显得特别不利索。 好了，谢谢啊，今天这个母子档啊，是吧？来，两个人一起来参加节目，希望这个最后的奖品送给你们，好吗？ 好。 好，谢谢啊。 加上有小朋友支持，我突然觉得我今天这个人设应该再加一个。有没有？ 什么？ 哎，就是 不是八福光年吗？ 就是非常的这个慈爱啊！ 哦， 对，有没有？小朋友都喜欢。好，我们加油！今天的三道题已经准备好了。怎么会？什么？你？我在问自己 ：A. 迷上 ；B. 爱上。 郑钧的这首《灰姑娘》。 嗯，黑姑娘。 迷上。 迷上、啊、 怎么会迷上了你，听一下， 怎么会迷上你、啊、 这是我为数不多能记住歌词的歌。 恭喜答对了。 对，当年这首歌曲唱的那个赖赖那劲儿啊、 嗯、 还是挺好的、 啊、 第二首歌是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歌词当中说，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什么 A 足迹 B 印记。 足迹还是印记，请选择。 心情的， 足迹是吧？好，我们听一下是足迹。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恭喜你！ 三题已经对两题了，恭喜！ 恭喜恭喜！今天是我们的娃哈哈了。 多谢！ 我好喜欢你的笑声啊！ 我没想到我能猜对，因为我基本上记不住什么歌词。 哎，艾科，就是我听到的女生的笑声里面，你们俩是最有特色的。 怎么了？ 她刚才那个笑声跟你有点像 啊！ 好嘞， 我们都是硬核少女啊！ 啊，我觉得很棒，但是 我不是少女 啊， 没关系， 是永远是少女 是 啊。好，那接下来这道题，如果你再答对，我们就会把这个小红包送给一个其他的朋友，好吗？ 好嘞。 最后一题是怎么问的呢？来，请听题。 孙燕姿有首歌叫《爱情证书》，说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什么 ？A. 付出 ，B. 幸福。 我们用多 幸福。 哎， 好像 所以很在线啊。 对，他这个今天确实很厉害啊。 我们要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 恭喜三题全对。 我全对了。 恭喜 全对了。哎，谢人今天表现这么棒。然后 我纯粹什么？ 我觉得真的好棒啊！今天这个一路啊，就基本没有碰到什么难题，就全都对了。 对，他就是 我对我来说都是难题，因为我都不会，除了郑钧的还听过，这个都没听过。 所以我们有时候生活里要有这样的心态啊，当你觉得好像是处处是难题，但是你又不惧怕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难题了。 对，他今天的表现特别像我们隔壁台有一档节目的名字《一路畅通》。 主要是因为今天试着来，没想到会找到我。这以前见过白洁、 啊， 但是我儿子很激动，很喜欢你。 对对， 你上次给了他一个小熊，他到现在为止留了好几年了，还在留着。 哦，真的吗？就这么可爱的小朋友，我觉得真的，啊，我必须得说一下他，哎，将来一定是这个，哎呀，大有可为啊，是吧？ 谢您吉言，多谢多谢多谢。 好，特别棒，所以你是不是都没有听到艾克刚才推荐其他的节目，对不对？ 他没有在乎， 他不在乎， 没关系，这事儿不重要。我们也在乎，我们在乎。 大声的告诉我， 平时都是开车，现在放假，所以能答了一次题，还挺开心。 好， 他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要认识你真好。 对， 三首歌曲你可以选择一首，然后送给你想送给的人：郑钧《灰姑娘》、王菲《你在终点等我》，还有孙燕姿《爱情证书》嗯。你想选哪一首呢？ 郑钧吧，因为我只听过这歌。 好， 我们也想听这歌。 送给谁？ 送给我的家人，送给我的朋友。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歌的气质不光是说一定要唱给爱情啊，就是可以唱给我们的回忆，唱给我们心里面那个最美好的那个部分。其实它是一个幻化的形象，这个灰姑娘就是我们心里那个有可能有一些胆怯的，有一些羞涩的，但是又非常美好的梦想。所以在这儿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好吗？叫加油，要更自信一点，好不好？好吧， 好的，多谢多谢。 其实刚才你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已经被你的这种性格征服了。 哪句话？ 哎，你没有听到吗？ 没有听到 啊。其实我儿子也在旁边。来，白洁。 哦，原来你是这么无风脸。 这个断句有问题啊，不好意思啊。好，待会儿等。那你跟白洁再说一句。 Hello， 小朋友。 白洁叔叔好。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再大声。 戴晨曦。 好，你要加油好吗？ 嗯。 好。一定要坚强、勇敢、快乐的每一天，好吗？ 好， 好，哎，这时候我的 slogan 要来了：人生路还长，老白在身旁。 大声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叫做 《娱乐对王牌》。 谢谢，拜拜。这时候不唱一首歌都感觉对不住小朋友。 那你要跟着郑钧一起合唱吗？ 怕把他吓哭了。 没关系，赖赖的那种唱。 怎么会迷上你？ 我唱怎么像大灰狼？ 我在问自己， 对，这些 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 我这么唱歌，我觉得我自己是一滩泥。 还是交给郑钧吧。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想到我的心会疼，如果这是梦，我愿长醉不愿醒。 曾经忍耐，我如此等待，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 好了，接下来我要抛一个题， 嗯， 也是我们这个认识你真好啊，我们这个改版啊，就是送娃哈哈的这个奖品以来，这个奖品的模式的最后一期了，最后一份奖品已经被刚才的朋友拿走了。 嗯， 他和他的可爱的这个小 baby 啊，他们俩将会共享，全家人会共享这份奖品啊。 嗯， 所以我要问的是，嗯，就是会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说小朋友到现在还留着我当时送他的那一个小礼物。 嗯， 我就想问，我当时送这小礼物是什么？是一只小熊，还是一只小兔子，还是一只小狗？啊。 就是刚才认真收听，就要看一下大家这个耳朵够不够灵，能不能听清楚。 猜对的朋友，我们送一个小红包吧。 好嘞，好，然后择一选择发送答案到974最王牌，然后我们就会有9.9小红包送给你哦。嗯， 再一次感谢他们。 也许在等你到来。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知道放灰姑娘的时候，我有点跑神儿，你知道吗？ 怎么了？ 我觉得太好了，这首歌虽然郑钧唱的痞痞的啊，就是有点像你说的有点坏的那个感觉， 赖赖的， 但其实就是我们青春期的那种感知。 对， 就是有可能你喜欢一个人，并不是说你就特别，好像就很要对他很好。有的时候甚至你是一个反向的表达， 嗯， 老想去欺负人家一下什么的。 揪人辫子，你又开始了。 没有没有，这种事 坏同桌， 我说了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好嘞好嘞，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不乏会见到一些朋友是非常的体面的，然后就是也是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情绪管理。但是难免生活在这个都市，你会有一个情绪失控的时候。你无论是在下了班，然后忙碌了一天，今天可能会被自己的上司骂了一通，或者是在前女友的婚礼上。嗯，有可能会失去一个体面人的情绪管理。 干嘛这么说这两条的时候都盯着我？我都没有， 因为我这 前一条 目所能及的 前一条有，后一条没有， 目所能及的只有你。 啊， 嗯 ，OK， 反正、对我刚才说，所以就突然听灰姑娘的时候，我就是想到，可能一段青涩的往事和岁月吧。 嗯， 你会想到，哎，脑海当中顿时会出现一个人的样子， 是， 就是郑钧。你想什么呢？ 哦， 对我。 然后接下来你要推荐的这首歌是不是可以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主题承上启下？ 是 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嗯，体面人的情绪失控。我在你的婚礼多喝了两杯，来自 Mr. Mix， 用一种很嬉皮的方式来诠释了一个很伤心的故事。 我干杯，你随意。 婚礼我多喝了两杯，希望我笑容没有太虚伪，只有天知道为何跑来受罪，看你们表演起嘴，来敬你一杯，祝你一路走到黑，来敬他一杯，愿他以后别后悔，谢谢你邀请我见证你们爱情， 怎么了？ 露露说 笑成这样。 刚才我娃问我，就我孩子问我说，说为什么你手机里的人，就是手机在放节目， 嗯， 说手机里的人为什么在喊炙热醉羊排，是娱乐醉王牌吧？娃娃可能没听清。 对，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娱乐醉王牌。 我们请你吃炙热醉羊排。娃娃饿了。 那还容易上火来着，现在这天吃。 好吧，那这个继续回来了啊。 嗯。 谁会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 啊， 简直是一件特别特别的有趣的，但是又会让你会拒绝的事情。 我觉得全场的人都会很尴尬， 除非你贼能喝。 哦， 对不对？ 是不是有的朋友就是婚礼上真的是用一种比较放松的方式吧？然后设一个前男友桌、前女友桌。 这是我觉得他可能大概也不想这个婚礼能好，才会这么做，否则是豁达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 对，所以就是说不能和前男友或者前女友做朋友是吗？ 反正我从未接到相关邀请。 好嘞，竟然没有。 好，我们继续回来啊，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进入到五点半之后的节目的朋友啊， 嗯， 尤其是刚刚开始收听我们节目朋友， 嗯， 可能会错过我们的第一时段测评新歌的内容。我们每天娱乐状态刚刚开始的时候，你都会来测评一张专辑啊，或者是一首歌， 嗯， 然后以确定说这首歌是不是能够保留在我们的曲库当中。 对， 因为如果你们觉得不好听，我们也觉得不好听，大概率这首歌就要被我们删除了。 对， 嗯， 所以呢，每天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我们投票的环节。而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优选出一个最近评测的新歌来进行重点推荐。 对， 这是通过这样的设计来鼓励一些认真创作的音乐人，让他们出更多好的作品。 我们如此坚持每天测评音乐的这样一个方式，也是希望就是所有的做音乐的人包括歌手都能够好好的认真的对待音乐，因为只有这样你们的音乐才会被保存更久的时间，而不是转瞬即逝。哎呀，这首歌的气质很像我对我自己的认知啊。 怎么了 啊？风衣这么一披，然后是吧，墨镜一戴， 谁也不爱 啊，就没有想会绊一跤这样、啊、 行走在孤独的冷风中是吗？ 李荣浩前段时间我们测评并被保留下来的歌曲。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

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本周五。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 Listen 21。 在时代和时代交汇的地方眺望，春秋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 oh、在八百里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去看向前方、oh、 可世界的眼光在变，这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中轴线在生长、哦、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北京音乐广播，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别忘了继续去微博话题搜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为 FIR.com， 然后继续呢，我们力挺他们能够坚持音乐梦想，并且呢在这周五的时候他们也会做客我们 FM 974全天扫楼，来到娱乐最王牌。 我们要听一首夏日氛围拉满的歌，叫做夏日假期。 从早打完冰淇淋的派对，亨利加杯别忘记要多喝水， Cause we a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We'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 从南到北假期正要起飞， Come on 宝贝一起出去被风吹， Cause we a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 Summer summer 春天要走了，裙子变短了，外就变长了，快一年级了，行李都打包了，所有的功课改天再说了，头发变成青的，心情都是新的，太阳公公赢了，浪花都是银色，音乐大声听着，音乐加满冰了 ，Summer time， 夏天来了 ，All the summer holiday， 从早到晚冰淇淋的派对，安利加杯，别忘记要多喝水 ，Cause we a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 we'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起飞 ，Come on， 宝贝，一起出去被风吹 ，Cause we a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Summer summer， 夏天要来了，人鱼现在这准备要见客，健康的肤色，沙滩浴场碰车，天杀的功课减肥成功了，头发变成青的，心情都是新的，太阳公公。 早搭完冰淇淋的派对，看人家也别忘记要多喝水。Cause we a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 we'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 从南到北驾起中国起飞， Come on 宝贝一起出去被风吹。Cause we a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夏季生活是 party， 微甜微辣像西瓜汁配咖喱，别待在家里，夜游去哪里，老板老师老妈都不用打理，不用拿背，不用压抑，不用提数学题，十几加几，小姐阿姨 everybody 挤一挤都一起欢乐假期。夏天多么美丽，原来那城市里太多飞机，加飞机。 你说你挑这个歌好像显得你有夏日的假期似的 啊？没有啊， 这里面唱到的情形哪一个跟你有关系？ 嗯，有一个 啊，请讲。 西瓜配咖喱， 黑暗料理吗？ 对 啊，好，所以 心神向往一下就好了。 所以今天你知道我给你打的那个分、嗯、不是打分啊，就是我给你那个就是那个标签， 嗯， 我选的是哪一个吗？ 哪个？ 其中有一个是吃货。 吃货是你吗？你选的 啊？对， 唯一一个 啊？真的吗？ 真的。 哎呀，你说说，这大家对你的认识不像我对你这么够，这么全面。 嗯，好嘞。所以我对你的认知也不够全面，因为坐在我后边的老白今天办公的时候突然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人说帅呢？ 我是好奇为什么没有啊？ 就是大家就这么想的呀。 哎呦，可能太明显了，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 嗯，好嘞， 理解理解理解啊。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还在持续当中，你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你一样吗？ 嗯，应该不太一样吧。 嗯，会有一些出入的。比如说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属于那种很 charming， 有点优雅 ？What？ 有点优雅的那种女生 ？Sorry， 但是今天我收来一众的评价都是，我们好像第一次认识你。你这样的评价对自己，你这个让我们显得很陌生啊。 人生若只如初见， 嗯， 我就是你的淑女这两个字，应该就是我第一次见你，我大概可能还觉得是有点这个样子。 如果说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是带了钢牙，你还会觉得我淑女吗？ 可能就要换一个词了。 怎么了？ 啊，对，带了钢牙的淑女。 好嘞， 对不对啊？ 好嘞，好嘞、嗯。所以我们可能对自己的认知都有一些偏差 啊。没关系、嗯，其实今天也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嗯。 同时呢，继续和我们一起听好歌。 嗯。 前面那个题目其实就是正确答案就是一个小熊吧？ 啊。 我大概五年以前，很久以前。送给那个小朋友的这个小熊，他现在还留着。 嗯， 所以刚才有一个朋友猜对了，叫 Rain 啊，这个朋友我也会把一个小红包稍后送给你。 好嘞、 嗯， 我们看一下聊天室里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嘟嘟他说了，文静，我还真听过。我眼中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内敛加活泼型，怎么会有人评价我是文静呢？ 内敛加活泼、 嗯、 是什么类型？ 内敛 又活泼，就是自己活泼呗。 没有啊，有可能。内敛加活泼，这是形容一种状态，就是你下班时候那个状态。 哦，我下班的状态。 对，就是你平常上节目的时候，其实还挺欢脱的，阳光大男孩一形象。 下了节目我就内敛了。 对，然后听一首歌，容易多愁善感起来。 也好， 是吧？比如说昨天晚上发的有一条，我们的一颗老灵魂、 哎、 更新了陈小春当年的一首歌《下半辈子》。 你说的我就好想听这首歌。 嗯，坐在我旁边这位老白就全程跟着唱和啊，这拦都拦不住。 对， 所以如果好奇的话呢、可以搜索一下974醉王牌的历史消息查看。 嘿嘿，变成大人才知道，光着脚到不了的地方。长大长大依然到不了。嘿， 好嘞，我们听完你的现场版之后呢，我们更想去一下国家大剧院看一下演出了。 好，我们继续回来推荐一下啊，来，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首排于1959年啊、 嗯、 当然大家其实也相对比较了解的是，当时是张静安、杨惠昭、欧阳千书、朱本和、梅少山等联合编剧的，张静安和欧阳千书作曲、嗯、特色鲜明，朗朗上口的旋律一推出呢就红遍了、 嗯、 或者说是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嗯嗯，62年多来然后上演了千余场，也是中国民族歌剧当中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了、 嗯、 所以时间就是在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6度上演，在祖国生日之际致敬经典，重温信仰的力量。 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否定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 各奔东西。 觉得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来到目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知道我在我正在这个秀我自己的这个歌声，唱陈小春的这个歌的时候，你突然提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这个演出，就像是我正在高歌的时候，你突然把那个我那个酒馆的门突然一下关上了，你知道吗？ 那你继续来啊！ 就是我在唱歌，然后你就那边就是把我的这个门一关，然后啊，走走走，咱们去看国家大剧院演出， 算了，别理他。 就把我晾那儿。 Never let me go 是吗？你想用这首歌曲让再代表一下自己的心情是吗？已经听过一次了。 啊 ，sorry 啊， 郭采洁的新歌。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可能多少显得有点欢脱，是因为我们在聊及自己的性格和别人对你的认知的差别的时候，自己心里有点抓狂。 是这首歌应该给你带来一些内心的狂热力量 ，The Back the Power， Ray。 Take back the power。 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做节目啊，大家在听节目，在这一座城市里面，其实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我们的朋友，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朋友，可能听了我们的节目就不是我们的朋友。 你这是有点绕， 不绕，他们我们的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 不再是朋友， 对。 然后不听我们节目的，不对， 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黑粉儿，是吧？ 听了我们 你这个节目，有可能他就会变成你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听友啊，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种感觉很微妙，或者很有趣， 好嘞， 对吧？就像刚才我们有这个朋友，刚才在 calling 的连线那个环节啊，是我送小熊的时候 ，Q 到了那个奥莱嘛，然后奥莱的这个杨总啊，就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常去那儿办活动嘛，他常常路上也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他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很小啊，就表示说参与一下我们节目的话题，而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是个瘦子，那在别人的眼里呢？其实是个胖子 啊！ 我说我这个时候，你看说话的艺术又来了 啊！你说， 我说不会啊！我说这个，在我的眼里你从未胖过，但是帅是一直的 哦。 哎，有点虚伪了啊！但是真诚的这个交流来了，他就说，哎呀，好像好久没见了，可能确实胖了点。这个时候我还没回，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回他？ 这应该问你自己啊，谈吐艺术家。 谈吐艺术家，我 对对对， 我喝多了是吧？我就吐了是吧？ 就是借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职场 Smile 的一句话，我觉得还挺适合套用一下的。为什么刚才说有很多人没有说老白帅呢？是怕你不喜欢别人帅，说你帅，所以特意选有内涵的方式。 你最了解我，所以我其实应该这么回答他，或者说也是我心里真正的想法。 你说， 说你胖的人，就是因为他们眼睛上面戴了一个哈哈镜。 我们不在乎外表，我们只在乎内涵， 可不是吗？胖小胖，我吃你们家大米了吗？ 当你加 WiFi 了。 所以这首有力量的歌曲 The Back to Power 来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然后也是来自亚特兰大的一位歌手，他的歌曲的风格并不统一，有嘻哈有 soul 的，所以今天特别选择了 一众歌曲当中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所以你听到那首歌曲当中的定音鼓就会有一种前进的动力。 好吧，听到这儿我又想打破次元壁了。 你说， 你知道打破次元壁的推荐今天在破壁过程当中一脚踢到了铁板上， 哈，有点疼啊今天。 我请你来听这个对话，这么说的，不明白你把水月设计这么弱有什么好处，水月强的话，那些出了水尘没有水月的更愿去捞水月，出了水月的哪怕水尘不强碍于限定也肯定会去捞水尘。 这就是第四尴尬的地方，太强了，开局下一个第四 AOE 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AOE 小怪都给你扬了，这什么呀，这是在玩游戏吗？ 应该是吧。 哦， 建议直接第四不消耗部署位置啊。听完这些我脑子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 他们在说什么， 就 是 B 站上热度很高的一首歌， 哦，叫做 Across the Wind， 也是我们今天破次元壁来推荐的一首歌。 超高的播放量啊，然后呢其实是一个手游的主题曲，是种叫塔防的那种游戏啊，可能会有朋友知道是什么意思，走的二次元的少女风，什么术语什么第四塔防什么的， 先锋近卫， 听不懂， 听不太懂， 对，听不懂就听不太懂。 所以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看能不能听懂，听完歌之后我们再来做评价。 所以你知道听这首歌会让我觉得我们的时代有的时候你会真的活在一个一个的次元壁里面，那种流量和算法有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些数字隔绝，对吧？ 对，但这个歌听起来这个曲风好像不用破，能听懂， 接受了。 你听， 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单元今天我们有点像节目说明会的意思啊，我编辑啊，我们这个张鹏飞啊，这个张大人特别准备了一些说明，为什么每天要在这打破次元壁的设计呢，是因为会希望一天呢会有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放下成见，我们用婴儿一般的好奇心去打通，去打量不同的圈层，不同的音乐的类型，其实这种好奇和放下成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我觉得他这句话我说得很赞同。就是你不能每一次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在头三秒钟的时候你就着急去否定它。因为就是你这头三秒的否定会让数据或让大数据完全操控你。你没有发现吗？你在刷短视频或者听现在音乐的推荐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三秒钟决定了你的听歌或者选择视频的喜好。 对， 所以你永远看到的就是听到的都是这些。 对对对对，就好像被框住了，就像露露还是露露，她发来信息，因为刚才我们放了一首翻唱的歌曲嘛，她说觉得最近很多翻唱都感觉差点意思，也可能是我们不太愿意去接受新鲜事物了。 就我觉得你先不用着急去判定你是不是喜欢它，只要你能听进去，代表你其实就还在行走，在行动当中， 对， 而不是被固化在你现有的这样一个听歌和你自己的审美的一个范畴之中啊。 其实认真说，挺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固步自封的。这个歌其实好像不用破次元壁，我自己能接受。那我不太能接受那种音乐风格，就是国风偏多吧。 啊，国风你接受不了吗？ 不是说接受不了，就是说它不会在我的歌单当中会频繁出现。 明白，明白，明白。你对美食好像倒没有这样子的接受不了， 好， 你的音乐还这么 很包容啊 啊，感觉对音乐好像还这么很讲究似的啊。 这歌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首先听一下这个前面是战鼓累累的感觉。 嗯，等会儿我先听一听。 嗯， 80%应该是我喜欢的音乐的风格。 对，这首歌是来自声音碎片乐队，一首作品叫《致我迷茫的兄弟》，他也是马玉龙，就是他们的乐队灵魂换了另外一种心态和眼光去重新书写的一种风格。然后就想说，他是想突出，就是在很多地方，尤其小地方，然后工作的人，然后奔赴了一个大城市，然后在这个城市当中呢，你可能会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有很多文化的壁垒所在。所以，致他们迷茫的兄弟们。 这首听这首歌，感觉在晚高峰的时候是送给那种没有开导航然后找不着路的朋友，像一首导航的主题曲。 好嘞， 是我的迷茫兄弟。 嗯，来听一下这首歌，你会不会喜欢呢？ 声音碎片乐队。所以你又推荐了又是一首，拿我们今天说这个性格泡泡的特质来说，就是又是贼能喝的一首歌。 对 对吗？ 还有另外一个性格泡泡，我觉得专属于这首歌，就是就像你刚才说导航吧，也算。 就是我觉得，就是当你没什么方向的时候，你正在纠结一件事情的时候，打开这样子的歌就没错了。 对， 如果你正在纠结某件事情，没有什么方向感，觉得好像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现选择恐惧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再去听那种哼啊哼啊然后这样的歌， 哀怨怨的歌。 对， 所以这种歌尤其是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假如说你的视野比较辽阔，你会感觉到自己会被无限的情绪放大，会觉得这个速度立刻就能飙升起来了呢。 别了，看慢点吧，没事儿， 稳驾慢行。 娱乐最王牌温馨提醒您，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两行泪。 好嘞， 看慢点，看慢点啊。 接下来你还要推荐一首歌呢？ 因为刚才我们都一直是处于这种动次打次的节奏里面，所以我想，我建议把音乐速度调慢，让大家安静的听一首歌。 日落的人海，温柔的云彩，空荡的站台，无奈的徘徊，微笑的尘埃，心事无法释怀，热烈的依赖，未知的意外，轻轻的覆盖，着迷的空白，焦急的等待，我一直都在，从幻想中醒来，可能这一望无际的期待从没有存在，可能我是一文不值得。 小孩，还会陪你等风来，就像是一无所知的等待。或许我不该直到时间能将我阻碍，我才不该期待。 这天又结束了， 对 啊，或者说我们的工作繁忙的一天就结束了， 对，我们也要打完收工了。所以最后呢，我们要用一首觉得节奏比较轻快但是又没那么闹腾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嗯， 这是来自龚硕良的作品，叫做 We All Fall Down， 是一首守望相助的歌。 Mama said it's gonna be alright, but she don't know why I cry at nightShe says sooner or later sun's gonna shine, so wipe the tears falling from your eyes. Because we all fall down sometimes, and we could use a helping hand. And when there's no one by our sideIt's hard to see it's gonna be alright. Thank you, 今天所有互动的朋友啊，包括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测试游戏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 你们性格呢，我们给一个标签，都是快乐、阳光、正能量的。 我给一个标签给所有的朋友吧。 你说， 王牌。 好嘞，VIP 座留给你们。 谢谢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榜，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Just dust it off and get up again, because we all fall down sometimes, and we could use a helping hand, and when there's no one by our side, it's hard to see it's gonna be alright, but